被接驳到的留言服务，提示声之后请录低你的口信，我们会尽快通知机主。 I wanna dance, so I speak, talk, tell, sing and yell. I wanna find someone to. I wanna dance, so I speak, talk, tell, sing and yell. I wanna find someone to. I wanna dance, so I speak, talk, tell, sing and yell. I wanna find someone to. I wanna dance, so I speak, talk, tell, sing and yell. I want my 172游花园。 唔怕你，系咪吹水唔抹嘴就怕你？讲两句唔够口水，嗱嗱淋喂，扶个卵上嚟，对靓嘴迪伟海滩阿夫系你吹水嘅伴侣啊 ！I wanna dance, so I speak, talk, tell, sing and yell.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go water. I wanna dance, so I speak, talk, tell, sing and yell.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go water. I wanna dance, so I speak, talk, tell, sing and yell.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go water. I wanna dance, so I speak, talk, tell, sing and yell. I want my 172游花园。 今朝一起身，见到只猫追只狗，隔篱班个班花佢拖住我只手，寻晚收工陪人饮酒饮到呕，你想讲乜都陪你倾到够。 而家有请 Petite Tante Madalena Lam 讲英文俾 Doctor Beach 听听。 系咪到我啦？喂，我好紧张啊！ 实得啦， 我唱歌啦。 OK, three, two, one. The man has a pen, his pen 令我惊。 A man 好鬼 man, 揸住两支竹叶听。 Sex on the beach. 好自由。 Just go down to the beach. 但留心。 留心啊。 切勿讲 speak 粗口，你一爆粗，我抛你走。 I wanna dance, so speak, talk, tell, sing and yell.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be my girl. I wanna dance, so speak, talk, tell, sing and yell.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cheat and chat. I wanna dance, so speak, talk, tell, sing and yell. I wanna find someone to go and get. I wanna dance, so speak, talk, tell, sing and yell. I want the talk of the talk of the town. What? 晚上神魂颠倒啊！大家都吓， 点解咁讲啊？ 跑入直播室， 你望下中间嗰个，你就知噶啦。你睇下佢样几神魂颠倒。我问佢 over the weekend 做咩啊？我礼拜六 blank 咗，我完全唔知做乜。但系我知道做乜，我反而知道做乜，因为放咗相上去微博， 佢 喺舞台剧咯， 系啊， 喺话剧咯。佢自己反而唔记得。 我唔记得咗，因为我净系记得哦，我琴日你问我 over the weekend， 我琴日去咗拍戏。咁我星期五晚去咗，星期六做咩咧？咁样 片约个片酬 都系不断嘅，你有片约不断之后片酬不断噶嘛？ 你同朱芬拍喎，琴日我见到。 系啊， 朱芬嗰个唔好讲，另外嗰个女仔我见到咩兴咧？ 黄君兴好靓女。 我第一次见到我呢啲喺山洞住， 身材好好噶。 拍咩戏啊你？ 去拍咩天生爱情狂啊嘛，姚念心啊嘛， 吓吓，做乜嘢啫？ 冇啊， 咩咁都话下啫， 不断啫嘛， 好难讲啊！你听见个导演名，大家个反应系大少少噶。你拍咩？ 石 木华吓，你拍咩？姚念心华吓，系咪一样反应？ 你拍咩？周海光 咧华吓，静嘅，静嗰系静嘅，嗰个系完全唔同嘅。 但系快靓姐， 你翻开套戏嗰拍啦，周海光 系咯喂。 我开俾你拍，我下部俾你担正，好冇？应承你下部俾你担正， 下半部， 下部，点知我下部 半部得啦，唔使全部，下半部。 唉，拍戏啲好辛苦嘅。 系咩？ 我今日晏昼先有幸地，点解会有幸咁得意咁讲咧？就系有一个访问，就我访问人嘅。但通常访问人就系我邀请个嘉宾，通常沙滩啦。通常如果出边嗰啲嘅访问咧，一系人叫我去做嘉宾啦，一系咧就系通常如果我要访问个人，咪我邀请人咯。但今日嘅例子好特别嘅，我 系 得到咧被访问嗰个咧邀请我去访问佢。 咩嚟噶？ 你明唔明白我意思啊？ 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 我明嘅，但唔知嗰个就个出处。 我话喺迟啲会有一个新嘅台就开，有个新嘅台就开，咁嗰个台有份嗰个其中一位嘅老板咧叫陈可辛，咁啊佢今年咧就系呢个电影节嘅焦点人物嚟嘅。咁跟住咧佢就要做个访问啦，正常啦。咁佢就邀请我去访问佢。 系啊。 咁我话。 嗱，你呢个反应系明啦，但喺我心里边就系你善我啫。 点解咧？ 点解啊？ 点解善咧？ 大家又咁熟，嗰个关系又咁。又唔係真係一個主持同埋佢嘅 熟唔可以訪問嘅， 熟唔係仲好咩？ 東拖啫嘛， 有啲嘢咪唔問得咯， 佢自己講埋咯。你平時咁樣鬧阿君如啊嗰啲咁啊，自己噏咯，唔使佢講。 佢唔會答你㗎， 即係譬如 咁咪靜咗咯。你有冇第二啲嘢問啊？咁你知道嗰度係即係仲彪悍過上嚟嗱？如果係上嚟殿堂嘅咧，我冇事喎。 咁即係點啊？成件事係喂啊！我陳老生，我今年咧電影節嘅焦點人物，咁你阿周講你喺三個鐘可攤咧訪問人嘅，你訪問我啦咁啊？ 冇前面冇中間嗰句，我有個訪問，我想你嚟幫我對一對嘴。咁我话系咪真系访问你？系访问，咁我啲问题咧会有得俾你噶啦。咁我咪读啲问题出嚟嚟 升级，你升级主持嗰啲。 我咪读啲问题出嚟，跟住你答咧。咁使乜叫你啫？如果系，你梗系同我倾偈咁啦。但如果你倾偈嗰个过程里面问唔到啲问题咧，咁点解你唔问嗰啲问题？ 咁我又唔系喎，咁我又唔明佢点解揾你？因为熟咧，佢可以控制翻你转头。因为我想个访问咁样出，咁揾个熟嘅嚟咧，你就唔使问嗰啲无谓嘢啦。总之呢扎十条问题咧，你问晒佢就得噶啦。 所以你话一个人咧，当佢够大够知名度嘅时候咧，做任何嘢咧，大家都会谂好多方法帮佢包咗件事。 其实 简单嚟讲，就佢唔得对住个镜头讲嘢，佢对住一个人讲嘢。而嗰个人佢会熟啲，同埋会放心啲。有啲咩事佢会即刻话：啊 cut 啦，呢度再嚟讲。即系咁样，咪就系咁。其实 我分析就系揾个熟嘅好过啦。你揾个完全唔熟嘅，你又要你揾个完全唔熟嘅，你又要谂翻人哋嘅感受各样嘢。揾个熟嘅唔使有啲嘢。 复杂好多啊嘛，即系点解同好嘅朋友会讲粗口咁解咯？ 我对你冇讲粗口噶。 好明白个朋友， 你明啦， 好到咩阶段？ 即系倾紧冇讲，平时就有讲，唔知点解临尾就有讲。咁啊，即系嗰咁啊，做咗帮，即系其他帮手啦。简单嚟讲，叫到咪做咯，有时间咪做咯。我觉得咁啊，个访问都可以，即系迟啲大家有机会睇咁啦。咁啊，访问完之后咧，我就因为佢搬咗新公司，都系观塘嘅。咁我第一次去嗰个公司嘅啫。咁我入去个公司嗰阵时候咧，我好开心。以前去个公司咧，要兜一个大圈咧，喺附近先泊到车。咁啊，搬咗新公司之后咧，喺正楼下就有一拍啦，咁好开心啦，咁啊揸下车去啦，去到咧冇位，哇！你新公司冇，即系会晏昼三点嘅已经爆晒，咁可能真系好多人都揸车，系啊，咁我喺度等咗十五分钟都冇得入，咁我就已经唔知点算。 你又唔想拍隔篱 building 要行？ 唔系要拍，因为好远啊，如果拍远处，咁啊等咗好耐咧，咁啊试下即系搞开个窗，透下个下巴，睇下可唔可以吸引到啲婶婶啦。得我今日 点样啊？ 吸引个婶婶，吸引个婶婶埋到嚟话做咩啊？哥哥仔，你喺度做咩啊？我话我拍唔到停车场，我入唔到去啊！而家但我赶住做嘢，有冇办法试下吞少少位俾我？我留时俾你都冇所谓，留车时俾你都冇所谓。 拍到个车 吓，你俾我停一停，入咗去得噶啦咁样啊！唔可以留时噶，唔可以帮你揸架车噶。我话咁我就大件事啦，我赶住开会，我已经迟咗半个钟头。婶婶，我冇咗呢份工，我好大件事噶。哎呀，点会啊？睇见你今日身光颈靓，你唔会啦。我话真系求下你帮我，我挨到，挨到一个咧就 系、 是。 有時有啲月租位，啲 個 老細出咗去唔翻嚟，或者 外出嗰啲咯。佢就係望到有個人咧，應該離開咗嗰個位。佢話你拍住嗰個啦，但如果突然之間嗰個老細翻嚟咧，你就要即刻落嚟拍咁樣。咁啊，俾我入咗去拍咗嗰個位，好開心啦。咁住今日行運啦，咁啊拍完曬嘢，錄完曬嘢，咁啊落嚟啦。我都嚟樓下咯，我都嚟下。 跟住 我 走咗架車。 冇事，我都好緊張啊，我都好緊張，即係我驚阻到人哋咁樣。咁啊，去到發覺啲車走曬，咁應該嗰個位係可以好流動咁啦。同埋我見嗰個位都有四个车牌嘅，咁可能即系俾人流动用嗰啲咁啦。咁我揸架车落嚟啦，一转架车落嚟嗰阵时候，我望见左边，我话：咦，嗰个车牌咁熟面口嘅，我左边有架车停咗，个车牌咁熟面口嘅，咁我唔讲得嗰个车牌出嚟，咁我但我知嗰个车牌系边个嘅，就 系 阿少爷尖嘅。 系， 我望见咦，阿尖喺度，即系我唔知喺呢个系拍喺呢个停车场定系咩事啦。 系啊， 咁我啲性格好鬼衰噶嘛，快啲走啊！唔一阵见到佢打招呼啊，好鬼尴尬噶嘛。我唔知点解，我觉得 知尴咩尬。 系啊，但我觉得做嘢嘅时候唔好俾我见到人啦，嗨嗨咁，唔知想唔咁。 即系唔系讲紧佢憎阿少爷尖，佢见咩人唔见到我车都掉头走。 系啊，尽量避唔好沟通啦，人与人之间唔好咁多沟通啊，少啲摩擦啦。 系女又唔同咁话啫。 系啊。 佢想多啲摩擦， 但系原來有咩女係值得你見到謝西嘉嘅車，我真係會停低噶。 唔係咯，唔好嘈啦咁樣。 寫個名喺度先，謝西嘉。 再講落嚟死。 咁跟住之後去到個閘口啦，我出唔到閘。我將八達通出唔到閘。咁啊 park 嚟 park 去 park 唔到，又頂住曬前後啲車喎。咁我就開始尷尬。 係咪付錢啊？你 係付錢，但我一直都係自動轉帳噶嘛。 自動增值。 自動增值。 我係緊申請 有事噶嘛。哇！你好叻喎。 我申請 你食用成年啊，可以我諗你嗰個自動增值。 我申請得成年咧，開始你話增咧，我去到嘟嗰時又唔得，我都唔知點解。 係咪啊？ 你试过啦。嗱、啊，我咁嘅，我你去出嗰时，我已经系申请咗，我咁填乜鬼表嘛，鬼表嗰啲，俾佢自动扣数噶啦。咁、 啊、 佢、 啊、 每一次咧就入唔知$250咁样啊嘛。 是啊是啊是啊， 好啦，咁跟住咧，我拍标位，你知个揸车人就系最就嘅呢样嘢。你去到标位嗰时一定要拍卡嘅时候，如果系冇钱嘅，哎，你大镬啦！最近有得，即系附近有得增值 嘅话啫。 冇嗰阵时，山加拉去到西贡咁冇来工咁远，死啦，唔知点算。咁自从嗰次咧，我佢冇增到咧，咁我就算啦，我就自己成日买嘢就自己嘟落去啦。咁、哦、一路都系迷团，究竟 有冇帮你增值过？ 系啦，冇啦。咁好啦，到我再申请整翻张卡嘅时候，佢话哦，系、啊、先生，你已经登记咗得噶啦。咁我又试咧，佢咁样又系拍 又唔得， 又唔得，我就唔再信佢，我每次抌$500来算数。 喂，因为我有阵时就系嫌呢个麻烦，久不久唔记得。但系我安咗呢个增值之后咧，我成日都有呢个恐惧，就系话、久不久如果有一次突然之间坏咗嘅时候咧，你就尴尬。你就顶住晒啲车，你又唔知点腾啦。咁啊，一直都冇事喎。系突然之间今日咧，即系我唔想发生，又赶住走嘅时候咧，前头顶住晒就发生啦。咁我就一直都有帮我增值，冇事噶，唔知咩事。咁跟住然之后又要同后边讲，由第五架车开始褪啦，褪，我要褪翻架车出嚟。咁跟住然之后，我问嗰度你咩事，佢话喂，你冇钱喎。我话我有钱，不过唔转过嚟啫嘛。我冇办法噶，你要增值。咁我话呢个增啦，嗰度冇。最麻烦就系而家好多高科技之后咧、啊，现场冇得增值啊！ 配套问题啦，全世界。 佢话你行过去转弯咧，唔知两个街口度咧有间 seven 噶。我话我唔想行啊，已经做咗一日啦。咁我其实系发怨气嘅啫。咁点知嗰个 security 哥哥又好好、啊、喎。 我帮你行、 啊。系我帮你啊，你俾$100我啊。咁我以为系另外俾$100佢，咁我俾咗$200佢咯。咁佢我真系即时嗰个反应，我又一 般唔入世啲住深山嘅呢啲 language 都听唔明，冇可能泊车咁样。 唔系咁，我惯咗嗰啲代泊车嗰啲啊，拎一嚿水嚟，我帮你搞掂噶嘛。 唔出声噶嘛，嗰啲代泊车嗰啲。 咁唔紧要啦，我俾咗$200佢话你增值$200，我话唔系$100啫嘛，咁咪俾翻$100我，咁咪歌颂呢个哥哥啦。咁啊即系帮我跑出去增值。好啦，咁我就企翻喺度啦。咁啊，企翻喺度咧， 佢费事阻鬼住佢收工 啊！可能系啦，唔系佢觉得我唔识路啊，可能 唔系都系好噶啦。 系咁啊， 先生周刚呢啲位好识扮嘢，吓点样转啊？嗰条街啊，咩咩哇，咁翻到嚟，哇我车摆喺度咪好麻烦咯、啊。嗰啲咧，懒系讲到咩咁。 类似不过 扮女嗰啲咧， 唔系类似不过冇咁女。我唔知点，我今日已经好忙，可唔可以帮下我啊？即系咁啊，三句咁咯。咁啊，褪翻架车咯，褪翻架车，我觉得诶冇喺架车上面等，咪落架车度行下，跟住吹下咁啦。我落车就见到树。我想拧住块面噶啦，已经，因为你零零舍舍见到一架车喺个闸口褪开咗少少，企咗喺度，做咩事啊你？点解你咁尴尬嘅？我唔想答呢个问题啊嘛，咁我咪拧住面咯。但系少爷尖已经见到我啦， 系， 喂嗨咁样，咁我已经话，我已经想讲咧，因为我咧，佢都冇理过我讲电话，上个车然之后打车走咗。其实你有时以为尴尬嗰啲嘢咧，其实人哋根本人哋都冇理过你啊。咁然之后再企多一阵间时候， 点解冇搭阿叔啊？同你去增值、那個。 再见多一阵间时候，又见阿陈可生嘅车过啦。咦，你好赶时间噶？因为我一录完之后，我走啦。我哋次次搞到我迟晒大多。啊，你快啲走啦，快啲走啦，唔该晒。我落到见到，咦，你好赶时间，点解你喺度嘅？冇，我都想感觉下呢间新公司嗰个停车场嘅感受咩？系咩？又去咗咯。跟住嗰个看家先翻嚟，咁跟住你见我气又气喘，就成身即系汗湿咁，落雨嗰啲咧，就俾张卡我，就话诶、哎、搞掂晒噶啦。你好好心佢话，你 check 下点解发生件咁嘅事啦，咁样。 系， 我真系。因为我啲麻甩佬咧，我真系想省啲钱俾佢，但系又唔可以省钱，我唔知道可以做啲咩，咁我就将我嘅车里边嘅一排香口胶送咗俾佢食， 都好啊！ 我真系唔知道可 以 做啲咩， 心意嚟， 我真系谂住俾$100佢嘅原本，因为人哋真系帮你拍， 有阵时你咁样俾咧，又唔知人哋点剔。 我觉得其实冇所谓，就算点剔，佢都系代咗你$100，实际啊嘛，事后咁谂咯，咁啊即场又冇嗰个反应咁。 你仲会去陈可辛公司嘅？到时俾$1,000， 每次系咯，每次渗少少俾佢咯， 得噶啦，太多啦， 系啊，告得你入噶啦，买啲靓啲嘅糖俾佢， $499， 系咯，每次$1。好啦，咁跟住然之后咧，咁我开翻车走到啦，咁我都想追究翻呢件事啊嘛，我真系两柄。我真係兩柄，原來咧，我今日晏晝咧就 pat pat 行，我就去咗超級市場買嘢。咁啊買嘢咧，我從來都俾一係俾 EPS， 一係就碌卡嘅。我今日突然之間唔知做乜咧，我拍 do 咁樣，咁就買咗200多蚊嘢，咁就 do 咗之後咧，佢嗰度幫我增值咗一次已經，咁嗰次就已經用咗嗰個錢。用咗個錢咧，原來每日只可以增值一次。 係咁啊？ 係啦，我今日先知啊。 哦，係。 係啊，所以我話你嗰200，如果你增值$200，你有排用啊。 可能我就係咁啦。 係啊，你唔，但係你如果你係五。 百蚊，你系五百蚊定二百五蚊啊？ 我二百，我最多填表时佢记得系二百五嘅。 我就 记得。但我依家次次咧，佢用剩，总之我经过可以有得增值嘅地方咧，我就抌五百落去，因为我觉得有阵时太方便，有阵时买百几二百蚊嘢咧，我照嘟嘅。 系啊系啊。 咁如果你买百几二百蚊嘢照嘟嘅时候咧，佢好似你嘅情况会出现啦。 诶、欸，但系你呢、這个你系自己增值，唔系自动增值。 唔系，我就话我依家就因为我唔知张卡佢会唔会自动增值，所以我就行翻自己增值啊。 哦 ，OK。 我原本系申请咗自动增值。 我 但系可能我之前嗰次 用一年， 就是、我之前嗰次可以就系你咁嘅意思，就系一日之内， 可能就系啦。 我已经用咗嗰个牙。 系啦，因为有好多人就好似阿 Boo 啲搭下地铁啊，买支雪条咁就八达通嘅啫嘛。咁我哋一揸车嗰啲，一停车场唔觉意耐少少，百几二百蚊，或者有时候唔够 cash 买啲嘢，百几二百蚊就八达通。 系啊， 增值一次之后咧，嗰日就冇。 哦，咁 咁一系就改，一系就改你每一次增值三万，唔系最多五百蚊嘅啫。 系 每一次五百蚊，可能好容易 五百 次，我倾得唔同。 咁啊跌咗都一千啫， 银包都会跌 咗一千，跟住人哋平平白白即刻系咁不停增值你， 银包都会跌啊嘛，即系如果系跌咁计，一千蚊一千， 你廿四小时都唔发觉， 一千蚊纸喺个银包度唔会跌咁样， 系喎系喎， 流 嘅，系喎，即系我应该改， 劲嬲 劲嬲，劲嬲， 通跌一千蚊纸唔会跌咁样， 系咯，咁你好叻咯，我而家话你， 我冇话我叻，有得攻击就攻咁解啫， 黐线啊， 系 喎， 安迪喎，咁 似。 The time right now is 9:55. 我在镜内化妆动作变轻快，猫猫扭到脚下姿势有点赖，问我几时又专门吃嗰鬼兔毛，在楼下连路灯都给我宠坏，继续议论谁人近况有古怪。讨厌的你令我一不小心泄露了丑态，眉头皱，但好信这是想你，明明疲倦都未天黑已所睡，想你仍然期待都在半夜也出去，想你用晚膳会放多一份餐具，想你喃喃自语听听歌玩玩水，找不到面膜找到冲动走去你家里，雪柜发光令我见到你，果汁蔬菜雨落都有你口味，是要饮下你吞下你这小怪物，为放一场梦都好想看出戏，戏内有座建筑又要记起你，走到雪场望向灯塔画纸背前与笔记，为何你又来提示我想你，明明疲倦都未天黑已想睡，想你仍然期待都在半夜也出去，想你用晚膳会放多一副餐具，想你喃喃自语听听歌玩玩水，找不到睡衣找到机会躲进衣柜里， 9:55，薛凱琪。